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各位好，我是袁一。今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送上从10月5号起每周五和周六固定播出的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在为期2个月的活动期间呢，我们也会陆续邀请到为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的优秀榜样。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始终离不开的是北京旅游，离不开的是为大家服务。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来自哪儿呢？听着名字都是非常新鲜，而且是北京特色鲜明的旅游新地。赶紧让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的夏静娇，是植物园的负责人。 欢迎静娇。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杨蕊。 欢迎杨蕊。咱们今天的聊天方式呢，稍微换一下，一个一个来。因为两位庆娇和杨蕊分别来自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和北京汽车博物馆，两家都是特色非常鲜明的北京旅游新地标。咱们先从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北京汽车博物馆聊起。和普通的传统景区和博物馆比起来呢，咱们北京汽车博物馆是一个自带年轻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性的地方哈。首先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汽车博物馆吧，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朋友只听说过大名，还没去过呢。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北京汽车博物馆呢，目前是在南四环西路，也就是说从西四环拐到南四环一点点就看到一个建筑，它像一个大眼睛。当时我们做建筑设计的时候，它寓意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它虽然是在丰台区，因为在2000年破土动工的时候，丰台区还相应来说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地区，但是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建馆的理念，就是说建在丰台，立足北京，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要以一个世界的眼光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博物馆。那么汽车博物馆呢，整个建筑面积大概有5万平方米，分为5层创造馆、4层进步馆、3层未来馆。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可能大家很多人去过世界各地不同的汽车博物馆，大众的、宝马的、奔驰的，到法国可能看到一些标致、雪铁龙等等这样的一些汽车博物馆，但是我们这个汽车博物馆是综合性的，打破国家、地域和品牌的界限。那么5层创造馆反映世界汽车发展历史，把中国的汽车发展历史融入到世界格局当中去。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把中国古代的车马史，那一下就把5000年的文明史科技进步史放进了汽车博物馆当中去。所以我们在5层创造馆是综合性的反映世界整个汽车发展历程。4层是进步馆，主要讲汽车的构造、汽车的生产、汽车的设计和汽车工程技术有关的一些展览的主题。那么3层未来馆呢，就是我们一提到未来，我们可以有很多汽车未来的这个想象啊。 对 对对对，这个畅想来自于什么呢？汽车发展的很快，但是它一方面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像汽车电影啊、汽车音乐，想到很多美好的汽车自驾游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汽车的发展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像能源、交通这个回收再利用拥堵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在3层未来馆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主题展区，不仅展示最新车型、未来的概念车型，同时把这些话题主题设计在3层的未来馆，让特别是青少年去畅想一下汽车社会发展到今天，不仅有那么多的好车，大家感兴趣男孩子最喜欢汽车了， 对， 但是呢他有一种思考，我们未来的社会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设计一些场景环境主题，让大家引发一些思考。那我们还有一个2层中国汽车工业经典藏品车展区，因为我们中国呢晚于世界汽车发展历史差不多有7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放到中国汽车工业是我们的前苏联系列，因为中国还没有生产 轿车出来的时候，那用前苏联系列东欧系列作为我们国家领导人的用车，还有红旗系列上海系列，在那里展示一个中国汽车工业的经典藏品车展。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想给大家推荐，因为大家随着对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享受一些与艺术相关的，那我们特别增加了临时展区，就是叫车艺术馆我们在一层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展区，就是经常现在目前正在展一个于老师一轴画一座城这样的一个展，叫车爱的城爱的人，反映一些人文的与艺术相关的书法呀、绘画呀、篆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展览。明年我们可能还会推出一些艺术的雕塑展，这样的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我们就是一个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和艺术馆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博物馆。当然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到汽车博物馆还有非常受欢迎的我们衍生品的专卖店另一个我们把我们的咖啡厅起个名字叫汽车文化生活体验馆在那里大家可以体会到，如果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话，大家经常会在那个公众号发现我们推出一些特别好玩的活动因为汽车文化生活它就是方方面面， 对， 比如说以车为一个题材做一个插花艺术的一个活动也可能我们再做一个就是汽车大家说，这个大家呢也可能是生产技术上的大家，也可能是文化领域的大家也可能是热心的这个观众和我们一起互动，做一些汽车大家说的课堂在我们汽车文化生活体验馆明年我们会结合传统节日推出不同的这个活动。 杨馆长一说起汽车博物馆真的是如数家珍，这五层楼每层楼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主题，也特别有针对性，大家去到那儿呢，如果特别感兴趣其中哪一块部分，就可以先去那层楼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说起汽车现在大家都知道人车生活已经密不可分了，汽车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了。而一说起汽车，大家也会想到科技感和未来感，有一些超前的技术在当中。我也了解到，其实在我们的汽车博物馆，这样充满科技感和智慧感的服务也是无处不在的，对吗？ 是的借此也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服务这个在谈服务之前呢，我想谈谈汽车因为汽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在1886年1月29号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之后，今年是截止到今年是汽车诞生132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呢？1886年诞生了汽车，但直至1913年福特用标准化的生产的流水线让汽车走向了大众。因为有了标准化的这个生产，福特这个人可以说叫给世界装上轮子的人，因为当时的售价从865美元降到265美元。那大家想想在那个时间那是降的幅度是非常的大的，也就是当时美国人一年的工资就能买上一辆轿车。在汽车诞生之后30年真正让汽车走向了这个美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大众化的这个生活当中去那么到了这个期间呢，又经历了个性化定制，像美国经历了黄金时代大家追求豪华的，不管耗不耗油大家看、那个、 车型都非常的怪异。 对，美国有个电影叫粉红色的卡迪拉克，那时候猫王啊梦露都开这个个性张扬的， 现在老爷车展上也会经常看到这台车。 对那是一段美国人很好的记忆，但是它带来的负面问题就是耗油那么经历了二战后来在经历能源危机的时候，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呢，那么丰田推出了这个精益制造1956年的时候，精益制造的方式一下让这个车的油耗大大的降下来质量大大的升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全世界都在推经济型节油型环保型的这个轿车那么汽车又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大家可能现在再去美国的话，看到那些大的豪华型的车跑的不是那么多了。在美国基本上到美国去大街上丰田本田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汽车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的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态度 它的一种 转变。 嗯啊，那么为什么讲到这儿的时候说到这个服务呢？怎么让它有意思呢？那么在我们汽车博物馆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指尖上的博物馆。 嗯， 我们只要到进入到汽车博物馆扫一下我们指尖上的博物馆，就是叫智能的这个导览系统。 嗯， 那么有汽车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啊，这个还有一些视频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啊扫完我们的二维码都可以做一些查询。你说让他如何让他有智慧呢？首先要我们把这个汽车的这个相关的文化故事啊梳理出来，梳理完之后观众很容易的到博物馆里边啊，在各个展区扫到二维码就能查到这些故事啊，甚至可以收藏到手机，当时来不及可以回到家里 慢慢品， 哎，慢慢品。那么它还有一个强大的功能，因为我提到我说汽车博物馆有汽车这个技术相关的话题，同时我们呢有我们也是全国的这个科普教育基地， 嗯， 这个科学普及的教育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的智能导览系统一扫啊，点到发动机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发动机的动态的科学原理它就都出来了，这些孩子们是非常的这个喜欢的。回到家，哎，他可以跟他爸爸一起，因为汽车是一个父子可以互相互动的 话题。对 对对对，回家就说，哎，这发动机有几种类型啊？这发动机各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是怎么运转的？ 嗯哼， 啊，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给观众们提供的这个智慧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像常规性的我们这个全流程化的这个服务啊，我们汽车博物馆做了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啊，我们是科技馆和博物馆行业唯一一家做到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单位的， 嗯， 也是咱们北京旅游业啊唯一一家做到国家级服务标准化示范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把整个的所有的全服务流程都梳理，从你咨询检票售票导览啊寄存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包括餐饮和购物啊，我们一共有13项这个与参观体验有关的五大类服务，我们都梳理完成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确实在服务和管理方面的标准化是比较领先的。 对对对对，我们是以服务为核心，研究观众到进馆之后的所有的参观行为，以它为核心啊，来提供观众的服务啊，做到无遗漏。 提供这样的标准化的服务，科技感和智慧感都存在于其中，蕴含在其中。但是其实去过你们博物馆的人也都知道，说其实从你们的服务体验当中是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温度存在的。你们是怎么去跟员工去沟通这样的既标准化同时又给观众带来温度的这样的服务理念的？ 我想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汽车博物馆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个口号叫全心服务。这个心啊，刚刚 心是内心的心， 哎，对，是内心的心。为什么是全心呢？可能大家提起这个心，哎，上午我们有一个人在述职的时候还在说，我是用心尽心，然后让观众和自己都很开心。那么除了这心，大家还可以想到很多啊，我可以热心，可以耐心，可以很贴心啊，最后是让所有的观众感受到我是在这个全心全意啊，在为观众提供这样的服务。可能它是一种理念啊，也是这个单位的一种文化。到汽车博物馆来这个参观的人，可能对我们汽车博物馆的服务人员都有一个特别深的愿望，就是每一个在岗位上的人都是特别热情的、积极的、主动的，他去在替观众着想啊。如果有机会这个带朋友，可以这个也可以微服私访。 全心服务已经成为了你们的这个企业文化了。 对对对，基本服务人员是在场馆里边他都是小跑着在走路的，而且可以说他每个人都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已经变成是一种职业素养和习惯了。 跟我们分享几个在场馆当中发生过的有温度的故事吧。 好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汽车博物馆是在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啊，我们汽车博物馆自己啊说，我们是不只是看车的博物馆啊，一个博物馆它不在于有多宏伟，有多少有 多大规模的建筑啊，有多少藏品，更在于他的视野、他的精神和他的价值观。其实建一个博物馆是非常这个不容易的。 嗯， 大家看到的博物馆是2011年正式开放，在2006年破土动工，到开放之后中间还有5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那么我觉得最根上的温度啊，它来自于哪里呢？我觉得来自于在建设期形成的啊汽车博物馆人的一种精神啊，我们自己总结叫信仰、信念和信任。 嗯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啊，它是一个文化设施。那么这个有温度的故事在建设期来源于哪里？一个是它理念要先进，第二个比如说大家到走进汽车博物馆的时候，刚才我提到很多是人，实际上在博物馆走到这个在建设期的时候，这个大楼的整个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嗯， 实际有很多是你感受不到的，比如说你进到场馆里头的，它的空调一旦失去控制了， 嗯， 啊，应该进去是凉爽的，冬天进去应该是温暖的， 嗯， 但是你进去之后，如果它一旦坏了，那你立马感受就不好了。 嗯， 那么在汽车博物馆里有这样的设备设施，一共有16大系统啊，涉及场馆的设备设施有11000啊。这个188台套的这个设备， 嗯， 展览设备有4大系统，有6439台套的设备。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故事非常的重要？那需要所有汽车博物馆人要为此啊付出巨大的这个努力。 嗯， 在工程接收的阶段啊，我们是每天昼夜梳理1000多条问题， 嗯， 要确保整个场馆在开放运行的时候，所有的设备设施啊都是完善的。 嗯 啊，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是有温度的故事，那基本是全年都是无休的。 嗯， 才保证了哎，大家可能现在可能更多于关注博物馆，哎，很好玩哈，啊，很能学到东西。 对， 但是实际上后台它需要大量的艰辛的这个努力，在场馆的建设上、展览的布展上，那么 前期准备的那些事情是大家所看不到的。 对对 对， 嗯， 所以说他要坚持这个，我们基本上汽车博物馆核心人员都是已经这样工作状态十几年了，因为从建设期到运行期，建设期是有建设期的任务，到运行期大家所有的节假日我们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开放运行的。 嗯，那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汽车博物馆的运行一直也非常好，然后名声也是越来越大，能不能也跟我们剧透一下未来你们的着力方向会是在什么地方？ 啊，未来的着力方向，我们想汽车博物馆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宗旨吧，就是想促进人车社会和谐发展。 嗯 啊，因为汽车发展到今天，刚才谈了很多汽车，人车社会生活能和谐共生是最重要的。 嗯， 而且我们希望在汽车博物馆里对孩子植入啊一些教育。 嗯， 最重要的就是在他的心灵啊当中啊撒下一些种子。 嗯， 他能为汽车社会贡献一些什么啊？因为发达国家大家都知道开环保车的人很多，选择绿色出行的人也很多啊。 嗯， 我们特别希望汽车博物馆在这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然后另一个，我们自己汽车博物馆希望能够打造5个平台的建设，一个是我们继续要成为国家级副标准化示范的平台，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牌子了， 嗯， 还需要继续走下去。 嗯， 第二个，我们要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第三个，我们希望科教、文化、旅游能够融合发展啊的一个平台。第四个呢，我们就希望汽车博物馆能成为汽车科普教育的引领者。当然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我们能够代表中国与世界进行汽车文化的交流，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汽车文化交流的平台。 嗯，哇，这个愿景和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受鼓舞。我之前听到过一句 slogan 叫中国汽车行，听杨馆长介绍完了我们的中国汽车博物馆以后，感觉这句话真的不是吹的，中国汽车未来的发展是大有前途的。那今天杨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惯常还是会问到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有什么样的掏心窝子的话是想对您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游客朋友们去述说的吗？ 哦，我们经常推的就是一标准之馆，全新服务，让博物馆更有温度

谁唱唱歌词飞仙，一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看过了许多美景，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送走了来自中国汽车博物馆的馆长杨蕊之后，我们接下来迎来的这一位呢，带着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来自雅鹿古热带植物园的夏庆娇。欢迎庆娇。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大兴雅鹿古热带植物园的夏庆娇，是植物园的负责人。 开始聊天之前，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听友跟袁一一样都有一个疑问，雅鹿古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是有什么含义吗？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们结合热带植物呢，积极嫁入云南少数民族风情，在宣传推广的名字策划上，我们引用了土家语雅鹿古，即我爱你的这个意思，让人觉得很有趣。 哦，雅鹿古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我爱你。 今天终于明白了。嗯，雅鹿古热带植物园，或者我们现在知道了叫我爱你热带植物园，作为咱们北京新兴的一个旅游景区，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吧，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景区的一个概况，以及庆娇你的日常工作都包含哪些方面。 雅鹿古热带植物园呢，它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是北京市南国北种示范推广基地，被评为呢国家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园区呢创建于是2006年，总占地呢是600亩，投资大概是4亿元。我们是从2015年，园区开始向三产转型，我们是探索走农旅结合、农文结合的一个发展之路，较好的一个实现了这个三转。就是从这个一产呀向三产转，从园区向景区转换，从亏损向盈利的一个转变。现在呢，这个热带植物园呢是一个集热带植物观光、热带水果采摘体验、少数民族文化体验、科普教育、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农业园区和农业景区。 嗯， 第二点呢就是文化性，就是以文化为魄，让文化火起来，打造一个原汁原味的版纳风情园。文化是雅鹿古最大的特色，在景观设计建造上，我们运用了是石头、木头、茅草、贝壳等当地的一些建筑元素，处处彰显了这种文化特色的符号。在文化塑造上呢，我们是引入了像图腾文化、土司文化，就是在各个点上，你进入园区之后都能看到，有设计，而且让每一棵热带植物都有一个故事，都每一片景呢都有一种文化在里面。在活动体验上，我们是像春季有风铃节，夏天呢有泼水节，秋季呢还可以采摘，冬季还有花赏。同时呢，我们每天都有2到3场的原生态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可以让游客参与并能体验这种民族风情中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特性。这是雅鹿古的第二大特性。第三大，我们就是让以游客为本， 让游客就是乐起来，主要是打造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体验交流的一个平台。因为游客他是第一个体验者，所以他投出来的票直接决定着雅鹿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命运和发展。所以我们围绕着像亲子游啊、家庭游，满足不同年龄的这种不同类型的游客，不断的调整我们的配套，居住配套，还有我们的景观设计。现在景区里面呢，就是打造了像热带植物馆呀、雨林恐龙馆啊、热带水果采摘，像跟傣族相关系的孔雀馆呀、土司堡啊、丛林迷宫啊，包括一些娱乐配套等设施，让每一个就是来到的这个游客呢，能够参与进来，有所收获。这是我们第三点特性。第四点呢，就是当然以优质品牌特色打造，为我们这个永远的这个追求，主要是让我们这个园区不俗，浓味不俗，让园区有韵。所以我们坚持高标准的一个规划发展，不断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这个建设。我们呢争取要打造一个配套完善、卫生整洁、舒适宜人、管理规范的、服务优良健康文明的旅游景区和农业园区。当然现在在这个大众点评啊，包括美团啊，游客对我们评价也比较高，因为我们转型以来三年多的时间，达到了4.6分，当然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像这个北京市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首都文明旅游景区、北京市环境教育基地、包括北京乡村旅游新业态等等的荣誉，我觉得这些荣誉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鼓励在里面。 现在像雅鹿谷热带植物园这样一种集热带植物旅游观光，包括水果采摘，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体验，包括科普教育、餐饮住宿啊、休闲娱乐等等非常丰富的体验集合为一体的这样的综合性的游览景区，其实在咱们北京还是很受欢迎的，尤其是受那些有孩子的家庭的欢迎。从刚开始的一个园子转变成现在的这个景区，从数据上我们也看到了，转型以来在2015年你们的游客数是30万人次，到2018年今年有望突破100万人次。这么可观的接待人数的背后，你们在转型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确实从三年多的一个转变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我们是把四大元素融入进来，才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游客的一个肯定。把四大元素，哪四大元素呢？比方说这个科技性、文化性，包括我们的这个互动性还有品牌性加入进来。第一种呢，就是说在我们是注重科技这个研发，主要是让植物动起来，打造一个行走的北方的一个热带雨林。因为多年以来我们园区啊潜心打造是南国北种示范，推广科技型园区，在现代农业的一个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陆续像引进了像番荔枝啊、番石榴、杨梅、火龙果、莲雾、枇杷、释迦、桂木等等一些名贵的一些热带果树品种。当然许多水果已经到了生果区，填补了这个南国北种单一的一个空白。当然还引种了一些比较名贵的树种，像小叶紫檀呐、海南黄花梨呀、包括梭罗呀等等。这些呢就是给我们积累了很多的一个技术经验。现在呢就是在园区啊，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热带雨林的五大现象，像老茎生花呀、包括绞杀啊、滴水夜间、板根寄生等等，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普意义。当然整个园区呢它是收集了是3000多种像热带果树、饮料作物、观赏植物、药用植物等等，所以大家不用出北京城就可以在我们园区领略这种南方的一种风情。 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嘛，在北方城市去种植很多热带的南方的这样的一些植物还有果树，其实是很需要技术和经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都做过什么样的探索？ 因为这个在技术上我们是从06年开始引种这个南国北种的，所以经历了很多的一个挫折在里面。有时候一个品种 几百棵树就突然死掉，甚至是在盛果期的时候突然枯萎，所以让我们这个专家都非常的大费脑筋。有时候这个投资者处于是这个就是卖房举债的这种的一个地步，有时候继续去投入，而且企业还属于是亏损的，长期亏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是就是一直在坚持不懈，就是也有了就是今天的这种的能够采摘树熟的热带水果，就是你在北京城就可以采摘这种树熟的。但是我们是一直是守着这份就是对农业的这份的初心和感觉，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的能采摘体验的成果在里面。 庆江，你自己是80后哈，相信和大部分的80后一样，你也没有怎么在小的时候体验过农活的这些经验，所以对于这份土地你是自己原本就很热爱吗？刚开始毕业步入工作的时候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和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吻合的吗？ 我觉着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我想要的。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呢从事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工作，因为我大学的专业学的是艺术设计。后来我觉着不是我想要的，我觉着当时20几岁，我觉着青春就是用来折腾的，而且必须是发展的越来越好。我本来呢就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出来的一个孩子，80后，虽然也没干过什么农活，都是家里的活都是哥哥姐姐去干，但是呢我一提到这个跟农业或者是跟土地跟植物相关系的东西我是比较亲切的。所以偶然的机会才来到了这个植物园。当然来了之后好多东西跟我之前肯定有出入，因为毕竟你是80后，你没受过什么苦，但是跟土地打交道不是这种去 CBD 上班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这种喜欢嘛，所以我觉着别人很多时候都会问我，你在郊区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就是3公里以内我们园区是都是土地，你3公里之外还得要开车去才能买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在园区住了将近6年的时间，就吃住2点1线的那种工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但是呢我就是看到今天的这种成果，游客非常满意，外界的评价比较高，而且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推广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游客量，我觉着我还是比较有成就感，我喜欢追求那种有成就感的感觉。 守得云开见月明。庆娇在雅鲁谷热带植物园工作已经快7年时间了，从刚开始进到这个园子的时候你是一线的从业者，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管理岗位的从业人员了。你的岗位在发生变化，你看园子的角度也会有变化，当然这几年当中园子的变化也是天翻地覆的，能来跟我们说一说吗？你眼中的雅鲁谷这7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转变还是非常大的，从硬件和软件上都不太一样了。刚到园区的时候记得是两个门，一个南门一个是西门，它没有分什么游客进出的，这种都是属于是两个部门，而且从这个员工上它属于是两只有是后勤人员和生产人员。从这个设施上呢，而且它建的这个棚啊包括规模上品种上都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大。当时就是一个纯农业的一个园区，只不过是它是种的一些热带植物在里面。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到园区之后的住宿，办公和住宿是在一起的，一楼是办公，二楼就是我的住宿了。当时是我觉得是领导还对我们比较照顾，就是分到了一个带有洗手间的这样一个房子，其他的都是公共卫生间。生活条件也非常差。当时的就是人员的员工的综合的一个意识对旅游根本就没有，就是一个种植的这种状态， 只想种出果子来开花结果。 对对对。所以没有这种的就是从内部的这种的一个 没有经营理念。 对对对，经营理念是没有的，就纯种植的这种状态。到现在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也是经过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在寻求我们的定位，终于我们有定位，从15年才开始，就是到今天的这种成绩， ，所以这个今天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设施上规模比较大，种植的种类从原先的几十个品种到3000个品种，员工也是从当时的几十个人，两个部门几十人，到现在的就是接近300人，是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们的硬件环境设施上也是不断的在就是根据我们的定位在调整，满足这种游客的一种需求。生活环境包括员工的这种给到员工的这种的一个就是整体的 福利 待遇上，对，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包括我们的人员上也是这个大部分呢70%-80%的都是当地的居民。 所以其实也是因为雅鹿谷的发展也带动了大兴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解决了当地很多的就业问题。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变化。当时的游客也是，游客由原先根本就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到现在就是去年是接待70万人，今年能够突破100万人。 嗯， 这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未来呢，能给我们剧透一下你们园区未来会在哪方面更加着力？ 是这样，我们肯定是要未来的话是要符合首都功能定位，满足市场需求，是我们园区发展的第一信号。我们会根据全市的统一要求落实全区发展的一个规划，继续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个优势，挖掘自身的潜力，与村委会相协作，面向京津冀呢，我们会提升我们的一个承载能力，为首都呢能够添绿色添美丽。所以我们是有具体的，也会围绕着我们这个园区呢做5化的目标的一个调整，空间利用会高效化，服务管理标准化，景区氛围就是让它更人文化，资源利用会多效化，当然我们也会跟区域联动发展。 嗯，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有没有什么真心话是想要对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对你的游客朋友说的？ 游客是第一体验者，也是他投出来的票直接决定着雅鹿谷的一个生存和发展。 嗯， 我觉得他们的需求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要求，他们的满意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鼓励。所以雅鹿组的家族成员会竭尽全力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送走来自中国汽车博物馆的杨蕊，还有来自雅鹿谷热带植物园的夏庆娇，两位作为各自企业的领头人，他们自己的工作态度往往会感染到整个团队，而团队的力量呢，也会影响至景区的发展，影响到游客的直接感官。感谢你们的付出，感谢你们团队的努力，为我们的北京旅游体验更加的丰富多元，为北京旅游的发展添砖加瓦。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弘扬核心价值观，见证旅游好榜样。请大家继续在每周五和周六中午的1点到2点关注环球旅行家，关注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宣传节目。我是袁一，稍后是诵读小站，再见。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